身。他要是早去些时候，青妖没来，采花道在下边等着，去得晚了，没有蔡爷爷，也是玩完。这次啊，他是决意要用地道，让二孬也尝尝心惊肉跳、死活不得的滋味。引诱二孬入瓮的主角，自然非周铁蛋莫属。因为小林杰担心，二孬听到他骂他是猪那句话，自己亲自去了，二孬不上当，把事情弄砸锅。再加上周铁蛋有张巧嘴，要引诱二孬上当，应该不是难事。周铁蛋来到了邓家大门外，冲把门的家丁做了一个揖，要他进去叫一下邓少爷。家丁害怕这个穷小子和少爷有啥关系，不得不叫。周铁蛋等家丁一走，就躲到一旁，摸向兜里，把那揣好的涂过辣椒面的脏手帕拿了出来。检查完以后，他又偷偷笑了笑。邓少爷正在屋里捏小丫鬟细嫩的脸蛋，很不情愿出来。等磨磨蹭蹭出来一看，是周铁蛋，更是生气了。哎，你个穷鬼，找大爷我有啥事儿？有屁就放。不放，大爷我还有正事儿要进去了。周铁蛋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趾高气扬，毫不在意，然后急步上前拉住他的衣襟说，邓少爷啊，小的过来找你是有要紧事儿啊，能不能到一边去说，这里人多嘴杂不方便。其实邓家大门口就一个看门的家丁，周铁蛋这么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勾引二孬的兴趣。二孬果然上当，跟着周铁蛋走到没人的地方，周铁蛋换了一副苦脸，往四下里看了一圈，说道，少爷，听说小林杰那个不识相的得罪您老人家了，是不是啊？二孬早就把那回事忘得差不多了。那天呢，他是一时兴起，想起上冬学的时候张老先生对小林杰的关心爱护，心里极不是滋味，想羞辱他发发怨气。至于那车苞米，像邓家少爷这种身份根本就没放在眼里，别说一车，就是十车二十车，他想拉走也是拉走，对他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这事儿隔了这么几天，二孬人又忙，想不起来也是情有可原。这回给周铁蛋一个提醒，想起那天小林杰低三下四的样，竟然高高兴兴的哈哈大笑起来。 哈哈，哎，有这么一回事，不过嘛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咋的，你还不满意吗？ 周铁蛋心里好笑，不满意，不满意还是小事呢，别看你现在得意，一会儿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周铁蛋心里这么想，而嘴里却说， 少爷，您老没气坏身体就好，小林杰这小子要说吧，也不是大坏人，那天呢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那一等事情。这不，这两天啊，那小子发急了，说邓少爷是咱们村上数一数二的大好人，我咋会那样对他？邓少爷说的话能会有错吗？我竟然还想给他顶嘴，不是太不知高低了吗？我和他在一块玩过两天，他知道上中学的时候咱们俩不错，就托我过来说情，要您老啊放宽心肠，大人别记小人过，我说啥也不答应，我说我和邓少爷我们俩好是好，可你这是啥事儿啊？要赔礼自己去，别把我扯进去，两头难做人。哪是那小子一看我不答应，竟然当着我的面哭上了，哎呀，哭的那个痛啊，我实在是不忍心呢。 周铁蛋说到这儿啊，哽咽着把头低下了，偷偷的把手帕拿出来往脸上一抹，这眼泪啊唰的就出来了。周铁蛋的眼睛遮得生疼，艾玛头啊头啊，你咋能放那么多辣椒面，辣死了我，谁替你办事啊？好在效果出来了。周铁蛋抬起头，迷糊着婆娑的泪眼，很伤心的样子说道， 那小子哭得我实在忍不住，陪着他也掉了不少眼泪。然后我打定主意给他说，你要想赔罪准备用啥方式啊？邓少爷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呐、啊，不能说两句好话就算完。那小子一听我松了口，哎，破涕为笑，说我啊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这句话。我到那会儿才晓得上了贼船，但是也没办法呀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九鼎，吐个唾沫砸个坑，咋能再舔回去，我只好过来了。那小子就在那边待着，就看少爷给不给我这个面子，让小的下这个台。 邓二孬转了几个眼珠，也想不起周铁蛋啥时候和他好过。上中学的时候啊，这小穷鬼一直和小林杰黏在一块儿。不过这点邓少爷不在乎，只要说他好话他就高兴。邓少爷一高兴啊，就忘了周铁蛋和他是啥哥们儿了，竟然自低身价拍了一下周铁蛋的肩膀，说道， 好，这个面子我就给你，咱们去看看小林杰到底孝敬我什么好玩的。 小林杰和狗柱坐在河滩上的大柳树下，闲得直打瞌睡。秋蝉在柳树上扯足了嗓子，嘶啦嘶啦叫个不停。狗柱瞌睡人，他和小林杰坐着也说不来话，索性往下一躺，头一摆的呼噜声可就响起来了。小林杰睡不着，当然不是树上凄凉的蝉声搅的，他一直觉得整只二孬的计划有点欠缺，但又说不出来缺在哪儿，或者是打定主意之前过于一时之愤，打定主意以后又想了许多有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。毕竟不是几个月前的小林杰了，受蔡爷爷耳提面命，心心点拨，他学到了不少以前听都没听过的道理。这些道理一旦深入内心，使他的整个思路想法较之以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他认为他已经不再是小孩子，无论干啥事儿都需要三思而后行，都不能只顾一时之快而忘掉爹妈为自己背的包袱和承担的后果。周铁蛋远远就看见小林杰的手里挥着小柳条坐在地上，狗柱躺在他旁边一动不动。他还以为头没发现跟在他后面的二孬，暗中可就着急了，不由得把对二孬说话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，好让头听个明白，按原计划行事。 邓少爷，那不是小林杰就坐在那边等着吗？我叫他一声啊。小林杰， 小林杰早就看见周铁蛋瞻前顾后的陪着昂首挺胸的二孬往这边来，心里更乱，几个想法电光火石般的在他头脑里穿来穿去，不知道该选择哪个。周铁蛋那声喊，小林杰刹那之间可就下决心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邓二孬这小子真该教训一通，算我替天行道，出了事儿我一人承担，不连累家里人和铁蛋他们俩就得了。说话间，二孬和周铁蛋已经到了身边，周铁蛋背对着头，又是挤眉又是弄眼，二孬只是从鼻孔里冷冷地哼出了一声，仰手看天，对小林杰不予理睬。小林杰等周铁蛋着急够了，才慢腾腾地走到二孬面前，笑嘻嘻地说， 嘿嘿，邓少爷，日前小的多有得罪，今儿给您老人家赔礼道歉了，望您老人家高抬贵手，放小的一马。俗话说得好，将军额头能跑马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邓少爷就别和小的一般见识了。 二孬仰首看天的姿势并没有变化，只是从鼻孔里又哼出一声， 显然对小林杰只说这么几句软话不太满意，他在等周铁蛋说的那个好玩的。小林杰呢也明白二郎的意思，也不愿意再拐弯抹角吊他胃口，索性顺水推舟接下来说道： 哎，邓少爷，小的当然不会愚笨到这个地步，只说两句好话就想请少爷您慈悲为怀。哎，小的几个和狗柱去打猪草，发现了一个地洞，哎，这洞里十分好玩，邓少爷如雅兴，就请由我俩带路去看看究竟，哎，怎样？ 狗柱这时候也醒了，一看轮到他发言了，忙不迭的扯着头的衣袖子就说道： 头啊，你不是说那个地洞谁也不能知晓吗？咋会？哎，就咱们俩门多好啊。 二脑对于他们这帮穷孩子喜欢玩的把戏一向嗤之以鼻，平时连问都不问，这会儿给周铁蛋和小林杰灌足了迷魂药，心下呀不免有些痒痒的。又看狗柱那么悻悻的，他觉得地洞想必真的是特别好玩，不如啊就去看一看。邓少爷啊，这会儿不再仰首看天了，而是看了周铁蛋一眼，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他： 铁蛋，那咱俩就去看看。 周铁蛋心里暗骂：你一个不要脸的，你要看就明说，还把黑锅扣到我头上，你以为你是皇亲国戚啊，龙子龙孙啊，摆那么大的臭架子，人家给你赔礼你竟然理都不理。 哎，少爷，您老人家只要有兴致，我周铁蛋就舍命陪着呢。 四个人走的是去鬼地那条通道上发出的泥岔，就是蔡爷爷带着小林杰和周铁蛋出来那口。一路上周铁蛋使尽全身解数，拍得二脑满头的雾水，不晓得东南西北，也不问路，昂着头跟着三个穷孩子往圈套里走了。地洞入口处啊，被蔡爷爷伪装过，如果不事先知道内情，任谁也看不出来。那一片到处都是荒草棵，一望无际，地洞的入口非常难找。为了增加二孬的好奇感，小林杰故意让狗柱先满头大汗的找了一遍，狗柱疯狗般的围着他们三个溜了一圈，然而没找到。没有小林杰的同意，他当然找不到地洞的入口了。小林杰拍着脑袋想了大半天， 奇怪了，咋会这样？我们俩那天还做了标记了，这可咋办啊？哎呀，罪不但没赔成，还劳烦邓少爷跟我们白跑一趟。 哎呀， 二闹一听找不到了就想生气，他倒没意识到三个人只是想吊一下他的胃口，跟着三个穷鬼跑这么大半天，邓家养尊处优的少爷如果不生气，那还有少爷的派头吗？ 哎，你个小王八羔子，捉弄你家少爷是不是？感情是一车苞米还拉得少？ 周铁蛋一看势头不对，这小子火气咋会这么大呢？动不动就想耍耍威风，他还真怕事情闹僵了，好端端的一出戏要砸在邓二孬的牲口脾气上，那可太不值得了。 哎，邓少爷您别急，您先坐着歇歇会儿，让小林杰再想想，真想不起来再揍他也不迟啊。 还是狗柱聪明了一把，忽然一拍大腿，感觉到非常惊喜，对小林杰大声地说： 哎，头，你那天不是说正午的时候洞口正好对着那个那个啥吗？ 小林杰呢也是所谓的恍然大悟，茅塞顿开。 哎，少爷，我想起来了，狗柱我们俩是吃完早饭过来，一直玩到后晌午才回去，正晌午头的时候，那棵大树的树梢在地上的影子往前走20步，哎，正好是洞口。那棵大树就在四位面前不远处，还没到正晌午，意思就是说只有等下去了，看样子至少得等半个时辰。 二孬可没这个耐性，扭过头气哼哼地看着周铁蛋。而周铁蛋呢，笑逐颜开地说：“哎，少爷，不忙，不忙，晌午饭咱们就在这吃了。小林姐早已准备，昨个他家里杀了只老母鸡，他特意给你老人家留了两条香酥鸡腿儿，就在这放着呢。”周铁蛋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皱巴巴的油布包，一层又一层小心翼翼地展开，用鼻子尖闻了闻，双手捧递给邓二孬：“ 哎，少爷，小的明白您老人家平日都吃山珍海味，瞧不起这玩意儿，可是没办法呀，小林杰家就只能弄出这玩意来孝敬您。您老人家迁就一次要不您说让小的们到哪去找吃的，现在就是回去也赶不上晌午饭了，您说是吗？” 二孬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受过这份窝囊罪，不停歇地跑了半天，虽说呀有三个穷小子拿好话一直哄着他，可肚子不争气啊，这会儿啊肠子都快饿得馋一块去了。想想周铁蛋说的也在理，二话没说接过那两只黑乎乎的鸡腿就塞进嘴里了，边吃这嘴里啊还啊呜啊呜叫着，看来香酥鸡腿做的还不赖，挺香的。小林杰他们三个看平时衣冠楚楚的邓少爷啃鸡腿的狼狈样，肚里笑得前仰后合的。这香酥鸡腿是狗住家的鸡害了病，没精打采的熬了十多天，最后死了。狗住他的妈妈嫌这病鸡啊太脏，让他滴溜着扔到坑塘里去。狗住出去正好碰上小明杰，两下一合计就找了一口只剩半拉的铁锅跑到野地里去了。秋天柴火好找，两人在地上刨个简易的灶洞，单撕下两只鸡腿拔了毛往这锅里一扔，又从这坑塘里舀了半锅的浑水，忽闪忽闪烧了半个多时辰，看鸡腿呢也是差不多熟了，于是从锅里捞出来包上油布放了一天，哪知呢竟真的成为二孬的午饭了。三个人候着二孬把两只鸡腿风卷残云般吃个一干二净，日头呢也到头顶了，正好是正午，树的影子溜在树下一个小小的区域里，不过树梢指的方向还很明晰。小林杰装模作样的沿着影子往前走了20步，停下来左顾右盼一番，面露惊喜打手势招呼二孬过来。周铁蛋狗住站好位置，二孬上去刚刚被挤到洞口的旁边，忽然间就听咯吱一声，二孬是哎呦大叫，左腿已经掉进露出在草丛里的一个黑洞里面去了。这下子可捉弄得邓少爷够呛啊，一条腿卡在洞里，而另一条腿留在洞外，身子后歪着想要出却出不来，想要进也进不得。周铁蛋连忙上去把他拽出来，狠狠地责怪了小林杰一顿：“哎，你咋会这样捉弄邓少爷，想找死是不是？”小林杰一脸的诚惶诚恐，走过去扶起二孬，找他刚才磕住的地方用力捏了两把，欢喜地问：“ 少爷，摔疼你了吗？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哎呀，没记住精准洞口的位置，小的该死。” 二孬本来就疼得倒抽凉气，大腿上的细皮嫩肉好像给划破了一块，火辣辣的像涂了辣椒油，又给小林杰趁机捏了两把，那个疼啊，邓少爷都快挤出大便来了。还好邓少爷只顾着疼忘了发火了。三个人陪着醉扶着二孬进入地道，又把暗门关上，地道里霎时间是一片的漆黑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穿你的眼睛，藏有多少悲和喜，像冰雪洗礼又如此透明，仿佛片刻就要老去。整个城市的孤寂不止一个你，只能远远地想象危机，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我又不是你的谁，不能带给你安慰，任性你枯萎，凋零的玫瑰仿佛希望化成灰。要不是痛彻心扉，谁又记得谁，只是云和月相互以为是彼此的阴天，不能哭喊已破碎，曾经的最美，独自一个人熟悉的街，别问你在想谁，不去追回已憔悴爱过的机会，真是已粉碎，人是已非，还有什么最可贵？我又不是你的谁，不能带给你安慰，任性你枯萎，凋零的玫瑰仿佛希望化成灰。要不是痛彻心扉，谁又记得谁，只是云和月相互以为是彼此的阴圈，曾经的最美，独自一个人熟悉的街，别问你在想谁，不去追回已粉碎爱过的机会，真是已粉碎人是已非，还有什么最可贵。人事已非，还有什么最可贵？ 我会病到爱尽头， 北京时间